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表妹之间的故事。这个从小就和他一起玩到大的表妹，为什么在长大以后对他越来越疏远了呢？ 老板，你听了那么多故事，那你知不知道被自己很喜欢的人疏远甚至讨厌该怎么办啊？ 怎么了？失恋了？ 不是，我是说我和我表妹。 啊，你们姐俩闹矛盾了？ 其实我们俩之间从没起过什么争执，可她却离我越来越远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她。 那你就没有问过她为什么？ 我知道为什么。 知道？那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？ 要是好解决，我就不问你了。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？ 我表妹叫佳佳，就比我小2岁。她是我妈亲妹妹的女儿，因为我们两家走得很近，所以我和佳佳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工作忙，加上我当时因为生病做手术，耽误了去幼儿园的时间，所以病好的那段时间我一直是住在外婆家的。当时外公和外婆和小姨一起住，而我们家离外婆家有50多公里。虽然我平时见不到父母，但小姨对我就像对待亲女儿一样，所以那时候我也会管她叫妈妈，我妈也没什么意见。那段时间的记忆现在也有点记不清了，毕竟那时候我小，佳佳更小。真正和佳佳开始接触是我在1年级放假的那段时间。当时我又被送到了外婆家，佳佳也上了幼儿园。外婆还因为没退休，所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佳佳在一起玩，后来每年假期我都会回去。佳佳上1年级以后就已经是小区里的孩子王了，她总是能带着全区的孩子们一起玩，我呢就看他们玩。 你不和他们一起玩吗？ 我不是做过手术吗？ 刚才我就想问啊，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做的手术啊？难道还有后遗症？ 我2岁的时候被查出有先天性关节脱位，如果不及时复位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骨头坏死。为了给我做手术治病，我家背了一屁股债，姥姥也掏了不少钱。手术后虽然不影响走路了，但是也不能剧烈运动，跑得不行。所以那时候小区里有的孩子就会欺负我，总说我不能跑，不能和他们一起玩，又娇气又矫情什么的。每到这时候啊，佳佳都会挡在我面前冲那些孩子吼，这是我姐姐，你们不准欺负她。然后呀，她还会捡起木棍子追那些熊孩子，就像是保护公主的小骑士一样。其实那些孩子啊，虽然被佳佳骂， 后来还是会和他玩到一块去，但佳佳心里会一直挂念我，总是时不时地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回家。我知道他还没玩够，但他怕我孤独。 没想到他那么小就这么会照顾人， 要不是我喜欢他呢，我一个做姐姐的从小可是被他保护的。其实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就单说我外公外婆那一只数下来的表亲就有八个，我排老二，上面有一个姐姐，下面就是佳佳和我的一群表弟表妹。说起来也奇怪，六个比我小的表亲里只有佳佳不会看见我就哭。 看见你就哭，为什么呀？ 我也不知道呀，那些弟弟妹妹还小的时候只要一见到我就哭，或者是在我伸手要抱他们的时候转身就跑。你说我长得也不可怕吧？ 就是啊。 不过每到这个时候，佳佳都会安慰我说是因为我很久没来了，所以他们认生了。也有可能吧，自从五年级以后我回外婆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叛逆，从那以后父母对我越来越严格，还有就是快到六年级了，也要开始准备小升初的考试了。那时候小升初的政策还没有取消，我小学的对口初中也不是很好，爸妈就给我报了补习班，也在不断地告诉我只有上了更好的高中以后才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。所以六年级的时候我每天从早上八点要读书读到晚上十点。 六年级就这么拼了？ 是啊，特别累，但一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嘛，二也是为了佳佳。 为了他？这话怎么说啊？ 因为我想给他做榜样。我们这个家族，我家应该是最注重教育了的吧，父母对我要求很严，所以我的成绩也一直都很好，小玉更是拿我当例子督促佳佳好好学习。佳佳一开始也很愿意跟着我学，可是慢慢的就有变化了。 怎么了？ 佳佳六年级的时候谈恋爱了。其实小学的时候到了四五年级以后大家都会对异性有些好感吧。 这倒也是， 我其实也有喜欢的对象，但是我胆子小不敢去表白。可是佳佳的性格正好和我相反，她本来就在学校里很受欢迎，加上性格开朗胆子大，所以六年级的时候她就很大胆地谈恋爱了。其实说是恋爱，但小孩子懂什么，不过就是比普通同学的关系好一些罢了，也算不上有什么亲密关系。可是小鱼对她的事情却很是紧张，甚至还会拿我出来当枪使，说我成绩多好多好，还数落他为什么成绩没我好。 好多家长都喜欢这么教育孩子。 是啊，我就这么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了。这些都是后来佳佳告诉我的，我当时都不知道。但是慢慢的我也发现佳佳开始疏远我了。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如果自己天天被逼着和别人比，其实那个人我很喜欢，但是比来比去我也会反感的。 所以这才让我难过呀。佳佳小时候是真的很喜欢我，小时候要是别人问他最喜欢的人是谁，他的回答一定是我。我还曾经在楼梯的墙上看到过他用拼音写了一句最喜欢姐姐，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，总觉得他喜欢我很正常，而且我也很喜欢他呀，有什么好东西都会想着他，从来没跟他抢过什么东西。不过 怎么了？ 要论喜欢程度的话，他可能在我心里确实排不上第一位吧。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家里的谁，我估计也不会说是他，所以这点现在想想也挺对不住他的。 这个也正常啊，喜欢到什么程度也是强求不得的，没必要追求这种对等的关系吧。 但总觉得在感情上亏欠他的，而且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太喜欢我了，所以长大了才会这么烦我吧。佳佳上的初中在我们市里，离我家近，离他自己家倒是远了不少，所以他和我小姨之间的联系也少了。正好我当时又要做一次大手术，只能休学在家， 所以借这段时间，我和佳佳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。不过我们再也回不到像过去那么亲密了。他长大了，有心事了，但有时候只要我问，他还是肯回答的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才知道自己的存在竟然给他那么大压力。他说他始终活在我的阴影里，虽然一开始他还是很愿意听他妈妈跟他碎碎念我的事情，可是慢慢的，我小姨对他的唠叨越来越多，他就开始抵触了。从一开始抵触小姨，到最后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烦。听他说完这些，我特别难过。 其实这些不怨你，还是他家长的问题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更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别人的缘故恶化下去。因为休学，所以我留了一级。等我中考完的时候，佳佳也准备上初三了。我中考成绩也算是得偿所愿吧，努力拼了一年，总算是考进了我想进的高中。这件事传到家里，按说也是一件好事。在家里面的亲戚看来，我算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了。初中、高中上的都是重点，成绩也算是中上等的。但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反而慌了。我怕小姨又拿我的事情去教育佳佳，所以我专门去求过小姨，让她不要再跟佳佳说我中考的事情，要说也让我自己说。毕竟那时候佳佳也处于叛逆期，我好歹也叛逆过，特别理解她的心情。 你小姨同意了吗？ 同意了。后来我又好好和佳佳谈了一次，那次我根本没有再提成绩，反而说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吃的各种苦，想着这些是大家都会遇到的，肯定能引起他的共鸣。可是说完这些，刚想进入正题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，噎得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。 他说什么了？ 他说，老姐你知道吗，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像你那么优秀的。 他这算是彻底的自暴自弃了吗？ 都是我的错。 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揽啊？ 因为我就是很失败啊，我对他竟然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后来还说，我也努力过，但我妈总说我成绩没有你好，再让我好好学习，可我已经用尽全力了，他还不满意。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你那么优秀吧。 这主要问题啊，还是在于他妈。 就像你说的呀，好多家长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吧，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 其实方法有的是啊，拿周围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比，只不过是最省事的办法，可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效果的，特别是对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，甚至还会起到反效果，就像你妹妹一样。 所以啊，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再跟他谈了。本来还想说在自己的高中等他呢，可这种话真的再也说不出口了。后来我说了什么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反正就稀里糊涂谈完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呆坐了很久，满脑子都是他那句话。后来有一次我趁佳佳不在的时候跟小姨又谈了一次。我这个人其实不爱哭的，可是那次我哭了，甚至最后吼了小姨。我问他为什么总拿我跟佳佳比，他都因为这个开始否定自己了。 你小姨能听进去吗？ 他看到我那样估计也吓坏了吧，当时就没怎么说话。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有点过了。 但你反应都那么激烈了，你小姨好歹应该收敛一些了吧。 可还是有点晚了呀。后来有一天，离佳佳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在宿舍和同学聊起他了。因为我当时听说佳佳又谈了一个男朋友，室友们都说这时候还谈恋爱太危险了，更何况他的成绩也一直不太理想。我被室友说得有点慌了，就赶紧给佳佳打了个电话。我大致就跟他说了我室友初三时的一些复习方法，然后我还是说了那句憋了很久的我在我们高中等你。而且为了活跃气氛，我还跟他说我现在负责的社团还等着你来接手呢，学校里面还有天鹅和孔雀，到时候大家去看。 这个会不会也被他当作压力呢？ 我也害怕这样，所以后来也一直在鼓励他。三模成绩出来之后，他跟我说他考得不好，我看他又开始自我否定了，我就又鼓励了他很多话，让他不要给自己要求太高，如果小姨再跟他说什么，就让他打电话给我，我跟他们说。其实三模成绩一般，和中考成绩差不了多少，但我还是想尽量的培养他的信心，毕竟当初也是因为我才让他越来越没自信的。 之前我也说过了，让他失去自信的其实是教育问题，跟你没关系。 这种事没法不往自己身上想啊。 那他后来中考成绩怎么样？ 其实还算正常发挥吧，他那套卷子我仔细看过，我数理化比较强，他和我正好相反，他语文和英语都特别好，最后这两科考得也不错，但是总分确实没有达到他父母的标准，不过在我看来已经算是正常发挥了。他的一模、二模、三模的成绩我都知道，甚至小测验的成绩我也知道，所以我特别清楚他是不是进步了，是不是用功了。 你竟然那么关心他的成绩啊？ 当然了，你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的？ 不是，那他的成绩能上你的高中吗？ 上不了，所以中考之后我们俩的关系还是不冷不热的。那个暑假我回了一趟外婆家，当时我的几个表弟表妹都在，这帮人啊，别看长大了，可还是见了我就跑。佳佳自己呢一直在屋子里，我专门进去找她，也没和她提成绩的事情，我知道她已经被父母说得够多了，我就戴着耳机在她房间里看书，她就用手机上网打游戏，我们俩呀就在同一张床上各干各的事儿，时不时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些琐碎的事情。我突然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这应该就是姐妹之间该有的相处模式吧，平时互相不干扰，如果愿意也可以聊聊天，对方烦恼的时候可以安慰他，迷茫的时候可以给他出主意，他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放手让他自己选，同时帮他挡住那些对他有负面影响的人和事儿，在尊重他的基础上尽量的帮助他，这就是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了吧。 其实啊，你为他已经做的很多了， 这个等他考上好大学以后再说不迟。上高中以后的这两年也是因为忙，所以我们俩也没有太多交流，我也能感觉到我在他心里还是有阴影，现在我也不苛求什么，也不管他怎么看我了，我只想着能一直保护他，就像当年他挡在那些熊孩子面前护着我一样，这次要换我做他的骑士了。 真是个好姐姐啊。哎，你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干式金酒、绿薄荷酒和鲜奶油调成的，名字叫做亚历山大姐妹。 亚历山大姐妹，这对姐妹是？ 她们呢是19世纪中后期的丹麦公主，是一对亲姐妹，两人在童年时就很亲密，一直住在同一个房间，后来这两个人一个嫁到了英国，一个嫁到了遥远的俄国， 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见过？ 见过，他俩出嫁以后，他们的父亲也就是丹麦的老国王在哥本哈根修了一座度假别墅，要求两个女儿定期回来小住，希望他们永远记得自己的出身。送你这杯酒也是想送你一个祝福，希望你和佳佳也能像亚历山大姐妹一样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能亲密如初。 谢谢。好甜啊。 这应该就像是你们童年的回忆吧，会一直有种感觉，佳佳其实并不怨恨你，只是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她出于自我保护，